锵锵三人行，诸位好，真是两岸三地啊，这个来自香港的梁文道，来自台湾的李秀媛， 秀媛 啊，大牌啊，现在 新艺名叫大牌， 哦，主持节目都是秀媛大牌， 我是秀媛大牌，请大家多指教。 哦，那你是大牌，我 还要多指教， 超大牌。 哎，那你今天怎么穿一身红啊？ 因为现在赶时髦嘛，台湾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红色倒扁的一个形象。 那街上人都穿红的， 就是最近要去静坐的时候，大家规定了一个颜色，就是说你如果是这属于其中的一份子的话，你就穿上一个红色，就代表是自己人这样。 那怎么跟我们共产党学呢？ 就是啊， 我们才叫赤色嘛。 台湾其实有一个企业叫做台湾红，就是那个最近是专门就是他跟陈水扁来挖一些疮疤的这个 国务机要费的 对这些秘密账户的这些这个给发票的这一位女士叫李慧芬，她就创了一个品牌叫台湾红。 你这算台湾红？哎呀，真是。 但这不是有争论吗？就是说倒扁阵营里面都有人跑出来说不想穿红色，穿红色让人联想到是共产党在策划。 会有两极化的意见，不过所以说现在大家把这个台湾红的颜色讲出来，其实最重要是因为他们有些人认为说红色是一个比较 革命。 躁郁的颜色，就是它在现 什么叫躁郁？又焦躁又忧郁吗？ 躁郁其实是一种病。 躁郁症 对，就是它就是很容易发怒，然后很容易被情绪煽动。那它其实就是怕当时在静坐的时候，红色就会让人家有一种热血沸腾啊，很奔腾，然后情绪一到激动的时候不能控制。所以这个其实会有一个色彩学上面是有这样讲的。 你说这个躁郁啊，我现在觉得真是我某些地方啊也有几分这个佩服陈水扁呢。就是咱干不了这活啊，就是按说我就假想，如果是我受到这样的这个压力啊，那肯定得躁郁症了， 就崩溃了 嘛。你外面有这个好像这种政治人物，有听说克林顿吃百忧解的就得忧郁症的。 对， 但是你看陈水扁呢，我考了一下他的出身，我感觉到啊，好多这个出身贫寒，从小家里穷得叮当响啊，他妈妈陈水扁的娘在他家里的那个墙壁上整天写他们家欠人的钱，写满一墙又写一墙，写满一墙， 从小看着这个来长大， 上大学他们家债都还不清。但是你看啊，往往这种农村里的苦孩子他有一种韧性，就是他这个特别特别强硬的这种韧性。你想是什么人能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考律师每次考试都第一名，陈水扁每次都第一名，我觉得这样的人几乎就是不太正常， 非常的好胜，绝不服输。然后现在台湾也有人把他的形容就是说他的律师性格，其实这个律师性格里面有很多的特色。第一个是很坚毅，因为律师就是打官司嘛，他绝对不能输嘛，站在我这一方，我无论如何要赢得最后胜利。还有一个呢就是诡辩，就是我要想尽办法把这个事情说，反正负面也要说成正面，我要让你服。 阿扁 对 错了吗？阿扁错了吗？难道阿扁真的错了吗？ 哎呦，学得好像。 我跟你说，我分析，我分析陈水扁其人呢、啊。我给你讲讲他说的一些话，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说什么呢？他曾经说过的名言叫“是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像什么”。比方说，他第一次就是当台北市长的时候，那真是我估计他也是认认真真的做。 那个时候他 那时候做的还不错， 真的很不错， 对吧？ 我都这么觉得。 所以呢，有人说他说的另一句话是什么？认真做好现在的工作。下一个机会自然会到来，包括跟人认跟人认错，就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啊、又能够能屈小丈夫，他能屈能伸， 那比较 台湾的环境是这样，他就是太多的这种不同的变数，让大家其实不断的在适应新的一个政局一个组合，你如果不适应，其实你就被淘汰嘛， 对， 就是你太坚持一个立场的时候，你找不到战友的。 文道相信政治人物的性格决定论。 我是有保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如果古代的话，或许一个政治人物的性格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可能就是你比如说不要说古代，比如近代现代，比如说看毛泽东这样子，他有一样的性格，他坐到领袖的位置的时候他就发挥出来。但是问题是现代政治里面啊，往往一个领袖人物的性格跟他的形象是被设计出来的。 被谁设计呢？ 身边的幕僚或者群众或者媒体或者公关，你知道我为什么？ 别人眼中的你。 对，我随便举个例子，像很多人认为美国， 那你说我们毛主席是给谁设计出来的？ 没有，他就可能比较不是设计的。 毛主席设计我们， 因为现代的政治体制不一样，你知道？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像美国总统小布什啊，这个布什，很多人就说他很蠢，常常说错话，很傻，是不是？但最近有很多资料，有很多的报道公开啊，就发现 可爱单纯。 不是，原来他有时候常说错话，英文拼错显得很笨呢，是故意的。 哦， 就是他故意有时候说错话，故意说一些的粗俗的话，这就是让大家呢，让美国国民觉得，哎呀，这人很可亲啊！你看，身为一国总统，居然也那么傻，呵呵，跟咱们都很像，那挺不错的。你知道，这有时候是被设计出来的。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政治环境，像吕秀莲，大家就觉得以前他是一个就是大炮型的人物，然后讲话就很直接很什么，但是现在呢他也有一些改变了，不断的就跟王金平来喝这个蓝海咖啡啊，就是 为什么要喝蓝海咖啡， 蓝色的蓝海、 哦、蓝海策略 哦，就现在很流行、哦、就是说其实 台湾人会整啊， 要把大家就不同的势力结合起来、那大家其实一直觉得就是吕秀莲她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很直爽的女人，然后其实她也不结婚、然后她就一心就是想着台独这件事。 她有过什么绯闻吗？找不找帅哥、 好像真没有听过。 只有 一个哦，之前有一个就是台湾有一个比较那个就是很脑袋有点奇怪的一个英文老师，曾经挂了一个大招牌，说我爱吕秀莲，我希望她嫁给我。然后这个事情在媒体炒成一个大笑话，这样子。因为这个人其实他自己本身的就是平常在形象上就有问题， 所以怪不得过去我们有的老百姓说起这个贪官这事儿，就说应该干部都让女的当，女的一般没那事儿，是吧？ 扫一半， 这不是，这是是不是？你看施明德现在这问题出来了，哎呀，我发现施明德可以啊， 施明德 两个以前就是两个前妻，有中国的，有外国的，还花款还挺多， 对， 现在而且也不知道，我觉得台湾这个搞政治啊，真的是。你得准备舍出一切，要不然你就别站出来。那帮人全逮着这个，施明德一弄出来，他那俩老婆出来开记者会，哭哭唧唧说，有这事。 其实那个首第一代的第一任妻子，他之前就站出来的时候就说的，其实当初呢，他是在狱里头，其实他也写了就是他的夹克，里里外外求饶信啊，万言字，他太太出来要把。这个蒋中正然后送给宋，让他们能够了解同情他，其实他也求饶了，但是呢这个对施明德来讲就是说其实很多的部分是有没有办法的，因为以前其实国民党戒严时期他们哪里老的抓进去的时候，包括刘秀莲，然后包括施明德、张俊雄等等，他们其实都很多很多折磨啊， 受什么折磨， 像就讲吕秀莲好了、他是他跟那么当时是美丽岛的两大女性支柱，然后都在被带到监牢，我是看到了啊，我听说哈，那个 大图说 说写的啦，衣服都不光啊，所有的那个查在那个极尽奚落的能事，就是批评又反正话，然后在那里，然后这个女性来讲又。是份子磨不堪嘛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部分他们来讲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就是我可能有朝一日我还是要站起来去弱、然后就会施明德那个人他的牙齿全部被打掉了， 对 然后他还有那种当时的白色恐怖犯、就是他们听到叫你把裤子做一个然后拿着风扇这样 对 你说所以一方面我听到台湾人讲说施明德的形象基本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他是理想主义者，而且他很多情，但他有三不原则，就是我不主动我不拒绝但是我不负责， 对， 就对女性 啊， 然后那其实他有很多的态度是也是这样嘛啊。 我觉得施明德是拯救了自己的人，为什么他一放出来的时候，记不记得那时候刚放出来他就跑去约一帮国民党那些很重要的人物喝咖啡，说什么我们要和解要宽容，就说是你们把我关进去的，让我做了25年的国民党的牢，但是我不恨你们， 对， 因为我要搞的是民主，搞民主的时候不能够没有你们的参与，是这样的人、那你看这人格是很崇高的，对，他是最后放出来的人啊， 那为什么老婆说他不好呢， 老婆所有这 老公的人格，老婆说的不算数。 对，李敖大师就说的对嘛，这个所有的前妻都是可怕动物，而且你要再了解一点，就是所谓什么叫知识分子啊？不是常常有一个字眼，公共知识分子嘛。说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像市面上都是知识分子，私底下的时候可能都是禽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看说马英九啊，哎，咱们看看马英九照片，我觉得有的挺有意思。他要不是你看，反映现在的一种心境啊。你再看下一个，这个女性的这个粉丝啊， 心目当中的马英九， 对，人家现在马英九的形象都给人拿来 吃奶杀手 做广告， 国民党为你实现什么意思呢？就是想抱一下马英九吗？国民党 一半选民是女性啊，这不可小看。 对， 所以哎，你要说这个，我觉得马英九啊，老让我想起一种人，这一种人呐、啊，这种人呐、啊，生活里有很多，甚至单位里每个单位都有这样的人，就是说啊，他的满足是什么呢？他的满足就是让他周围所有的人都高兴，父母高兴，孩子高兴，老婆高兴，老板高兴，是吧？你不是你说你有什么快乐吗？或者说他不，甚至某种程度上，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可是你也是，你也是努力让大家高兴的。 但我没人长着小马哥那个模样，我 这还是文涛为你实现。 没有条件，不要讲条件， 人都说我一脸猥琐，我哪能跟小马哥比嘛？ 对对对， 就是，但是我就是说，他这种人，他不一定功在建树。甚至啊，他的这个追求啊，不见得是想破旧立新，但是呢，他比较举轻若重，他而且他这个心里啊，其实说是也有一种完美主义，而且这种完美主义，我觉得发展到极端也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就是什么？强迫症了。 他面面 希望所有的人都满意。你说我什么？你说我，而且事无巨细啊，举轻若重啊。你看他，有人说他是当年的他是什么国民党特务？专门跑美国，这不是招呼美国他原来的老师，要给他写个证明信，老师证明我说，如果马英九是国民党特务的话，我当年就不会收他做研究生。你看，这其实有时候还让我想起，你像当年我们那个周总理，四人帮冤枉他，说他当年发的那个五豪，用五豪化名发的那个一个好像脱党启事，周恩来日理万机的人，花了非常长的很长的时间和功夫，专门调来大量的资料，自己又亲笔写信送给毛泽东，送给什么，就是你看他每一件事情都要不要出错，不能出错。可是现在人家有人讲，往往这种性格的人啊，你要碰着乱世 就不行了。 对， 他们现在议论起马英九都在说啊，看来这个历朝历代啊，乱的时候需要狠招子、狠角色。 对，2008年如果说马英九还是处于这种就是面面俱到这种好好先生的状况，其实他的当选几率真的比较低，因为大家会觉得其实真的乱世就要用这个重点。如果你不是很决断，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做，然后我必须要强迫在某一些部分的人一定要认同某一些政策。那他现在太软弱了，但是吕秀莲现在呢，反而其实他的声望也开始慢慢起来了。现在台湾就是说，如果阿扁下台的话，至少有六成的人是同意吕秀莲上来的。 我不知道哈，我有一个奇怪的联想哈，因为我是大陆人，我也不是不尊敬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哈。我为什么因为我仅从表面上看这个形象，好比说我第一次看见陈水扁，包括第一次看见吕秀莲。给我唤起的不是权威感，而是一种喜剧感。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喜剧的造型，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也不能否认，真的是在台湾，至少是曾经都是民望很高。 当然，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跟媒体的塑造的关系绝对有，就是有民主的国家，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像那个不实，老是被画成漫画的样子，然后大家觉得他很可笑。然后陈水扁就是你只要他出了一个弊案，然后马上就有一支什么什么什么导演的歌啊，大家就丑化他。那像吕秀莲这一次，其实大家并不是说不尊重她，然后也不是不了解，就是她其实真的是有她的想法，然后她也在女性的里面算是一个蛮有魄力的女性。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她真的有些行为就是很怪异，刚好在这个 timing 上，比如说她把她家的吕氏这个叫做吕氏殿堂，是不是？就是对，吕氏圣殿，还有一个叫做吕氏陵寝，就她家的祖坟跟那墓堂，她就弄了两匹马在那儿，然后大家就说，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其实不就是一切尊重陈水扁的想法，然后就你好好的辅佐他。但他就说其实这个是无关什么，但是很多风水家就说这个是御马，要踩着2008年马英九。 所以大概骑着马英九。 墓前面呢有两匹金色大马是最近才上的。 要骑着马英九，那很多妇女同胞就不干了。 然后你这他自己说他是 女性主义啊， 因为莲花嘛，是出淤泥而 不染的，对不对？然后他就把这个马放在这个莲花池的前面，然后后面不是就是他的一个观音像这样，然后就自诩这样，就是媒体报道 观音了， 观音御马。 哦，还观音御马， 好家伙， 我这真是， 这是一风水政府，我觉得 摆正了开始。 但是他自己本身他是没有，然后其实这次不是陈水扁出访这个诺鲁伯流嘛，这叫 伯劳 啊，我们叫伯流哈、啊。然后他出访的时候，其实大家现在也就是说，其实陈水扁真的担心的不是这些坐在那儿倒扁的人。反而最担心的就是吕秀莲，嗯，因为说不定呢，他在某一种机制底下，他把这个电讯啊跟国内的通信一切断了。我们以前看过那个好莱坞的片子，就是什么空军一号什么，只要是郑总统跟这个国家的这个联系断了几个小时之后，副总统就立刻扶正，就变成真的总统。 对，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劝进，然后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如果阿扁出访。那吕秀莲你刚好就在这个机会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要唾弃一个贪腐的政府要什么我就站出来、 哎、 所以现在他也很紧张 你不是说风水政府吗你刚才一说我想起这个伯劳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好像看到过伯劳是一种鸟伯劳这种鸟叫起来好像是意味着离别意味着不祥 对但是 陈水扁怎么偏跑伯劳 那两个字好不好伯劳跟伯脑是两个字完全不同写法伯劳是大伯的伯劳苦的劳你说那个人而且这事儿、啊、我觉得就要注意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领袖的性格你刚说乱世的时候适不适合像马英九这样的人呢我觉得马英九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政治洁癖 对他太经典 你刚刚说的不想犯错误啊还包括什么他不只是想讨好大家而且是他可能还有一种观念觉得什么叫对不沾锅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不对的东西我就尽量别碰那么这不一定是很崇高的道德也可能就是不想惹事儿的性格但是问题是现代的政治领袖啊通常呢都会有缺点而且这个缺点要很明显你懂我意思吗特别在有这种民主选举的地方 啊 你这样子才有个性你要有时候这个缺点是像刚刚我只用布什那个例子你的缺点甚至是要让人看得到的 丘吉尔有缺点吗 丘吉尔缺点太明显了丘吉尔一直有这个狂躁症 哦躁郁 对他很躁郁丘吉尔但丘吉尔这种人你看他就在作战的时候带领英国然后丘吉尔还有个特色嘛因为我是很喜欢看他的英文写得非常漂亮他是那种就是每一篇讲稿他都不要助手来写他自个写然后讲出来非常有气势哎对 我也没助手给我 写原来你也是丘吉尔这一类型的 没助手给我 写太容易遭遇啊 那时候德军已经打到门口了快要跨这个英伦海峡的时候他那时候我永远记得那个演讲电台上面我有时候听回这个 BBC 重播很感人他说什么他说德军现在就要来了各位大英帝国的同胞们我们将要在海滩等待他们然后我们将在市镇等待他们我们将在城镇等待他们我们在教堂顶上面跟他们作战直到最后一刻当千年之后历史上面将会看到我们这一段经历就会知道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 所以 很感人但是你看打完仗很多人就骂英国人太无耻了丘吉尔带领你们打胜仗打完仗你就不要他把他选下台了 往往你看那些很你看比如历史上好多这种乱世下的人不怕死人千万人头落地 对 就真敢有这个魄力我就想你说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什么呢很久很久以前啊就是出现这个蒙古嘛那个部落民族一直打到欧洲 对 打的劫掠一通之后突然间又消失了然后那个时候的教皇派了一个使者找了两年半才找到哦原来是蒙古这个可汗当时叫贵由可汗我觉得就是那种强人他这种气魄呀这个教皇写的信的意思你应该信上帝你咱们通好的这个意思后来最后这蒙古可汗让这使节带回给这个教皇好像英诺森四世还是几啊这封回书你看他说的话抬头就说我们是上天的选择所有的土地从日出到日落都是我们的你要不听我的命令你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会消灭你们 天差地别傻了就傻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你觉得是不是说中庸之道实际上可能马英九永远希望在最中间的这个就是一点都不偏啊永远走得正可是啊 这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对， 历史发展是围绕着一个线噔噔噔这样摇摆的。 这就是偶像化嘛，就是说你一个艺人，比如说周杰伦好了，或蔡依林好了，或谁好了，其实喜欢你的是很极喜欢的，不喜欢的是另外一票，他就完全不能接受你。对不对？ 对，我觉得就是马英九是形象太好， 嗯， 好到一个程度，就像我们刚刚讲，变成他的负担，变成他的包袱。其实他要是出点小纰漏，未必是坏事。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问李秀媛一个台湾女性，从你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天有媒体发现马英九原来有个情人， 嗯， 你们会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有点这个失望，就是觉得这么干净的人， 哦、 但是 有情人怎么就不干净了呢？ 不是因为你知道，其实他给人家的就是好先生， 对， 好爸爸， 好丈夫，然后 他女儿的学业非常好，而且他爸爸给他的教育就是说要尊敬长辈，然后就是不能破坏伦理，所以他现在就在政治这条路上，他一切也让他上面的这一批前辈们，你先走，我不要当着急着当总统，您先，就是很礼让的这种客气。 连爷爷你来， 对，连爷爷你来，对。然后这个就是原罪，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自己原来家庭的背景就给他一种很好的，然后外省人的教养啊，然后这样，就像连战。他其实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富家子嘛，但是富家子也不是我的错呀、 嗯、 可是大家就觉得你浮夸或者什么什么的、嗯、所以我想是这个、就是、 如果他要是有绯闻，你们还是觉得很难接受？ 我有点失望。 我问你， 但是 要是陈水扁有一个情人呢？哎，我一直挺奇怪，就其实陈水扁也付出很大牺牲啊，这个他太太据说是政治车祸啊、 嗯、 但是就是一辈子跟这个高位截瘫一个妻子，但是呢我从来没听说过陈水扁有这方面的事儿，有吗？ 好像真的没听 过。哎，好像是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要是有呢，岛民们会觉得什么呢？ 我想其实 不会失望是吗？ 不是，第一个是不是失望不失望？其实现在大家对他都有莫可奈何的感觉，你爱干嘛干嘛吧。 达到了自由王国了， 真了不起，这个境界高啊！ 对， 你看，你马英九就束手束脚， 对，对 反过来 干嘛？